So we're going to be going into the records in a minute. But I wanted to remind you of one very important point. 我们等一下就要打开阿卡丽记录做一些具体的练习。那在此之前，我要先提醒你们一些东西。 In the Akashic record, there are no spirit guides. There are no angels. 在阿卡丽记录里面，没有指导灵，也没有天使。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spirit guides and angels are identified by their personalities. 之所以是这样，因为天使也好，指导灵也好，都有他们个体化的身份。 And they work independently. 而且呢，他们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并工作的。 Whereas in the record, the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leave their individual identities like at the gate, and they step into a cooperative arrangement with the other beings of light. 而阿卡西记录的高灵们也好，光之存有们也好，或者是上师们、爱人们，他们都是放弃了他们个体化的身份，以及。 他们的小我，从而进到阿卡丽记录里面，开始一个团体的一个协作的过程，维持着阿卡丽记录的完整性和它的运作。It is a sign of a very high being of consciousness that is willing and able to relinquish their personal identity for the good of the whole. 愿意。 为了所有人的最高利益而放下个体化的身份，这是一个非常诚实的灵性意识的标志。Does anyone have questions about that? 关于这一点，有没有同学有疑问的？ No. Okay. You have a question? 那个你是不是有问题？雪英，对。啊，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不要私下交头接耳。Okay. So, we're going to our records. 那接下来就请我们拿出开始指令。 And this is a guided practice, so you want to put your pen down and just have your experience. 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练习当中，你只需要当下的专注在这个练习当中。 啊，不需要记任何的笔记，现在不是记笔记的时间，可以可以放下你们手中的笔记本。我们接受光之力量，我们请求获得指引、方向以及认识真理的勇气。我们祈请源头之光向我们照亮和显明，这是为着我们的最高利益。 也是为着与我们链接成为一体的所有人的最高利益。神之灵，请保护我脱离所有形式的自我中心，使我的眼目单纯，只在意你手头的工作，既帮助我在阿卡西记录的光照之中认识我自己，使我能看见我自己的实相，正如阿卡西记录的高灵们所看到的那样。 并使我能分享照管我自己的光之存有，上师们和爱人们对我的智慧和慈爱。谢谢。 All right. So let's take a few moments here. Close your eyes, open your awareness, and really adjust, really settle into your record. 现在就请我们闭上自己的眼睛，然后放松的坐好。我们可以慢慢的花一点时间，体会阿卡西记录的能量。 There is a quality known as the Akashic Atmosphere. It's governed by the absolutes, fear not, judge not, and resist not. Akashic 记录的能量有一种特别的品质，这个品质是由阿卡西记录的永恒特性所决定的，这个特性就是没有恐惧，没有评判，没有抗拒。 Scan yourself in this environment and see if you can detect the presence of this atmosphere both around you and even within you. Observe your natural relationship to this presence. 完全的安在，感受一下你们阿卡西记录能量场的链接， Observe how you feel when you are in your records. 留意一下，此刻你在阿卡西记录的能量场当中，你的感受是什么？ Now direct your attention to yourself as a person. Consider yourself as a complete unit of individual being, a creature composed of a variety of elements unified as you held together in life. 感受一下此刻你整个人的状态，你身体上的各个的部分，你的身体，你的情绪，此刻你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你所有的不同的部分都在渐渐的融合在一起，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to make it easier for you to detect their loving presence. If you would, establish your own personal pillar of light simply by thinking that it is there, it is there, approximately arm's length in front of you, to use as your personal viewing station. Now, you can 或者去感觉，在你的身体前方，一只手臂的位置那里，出现了一根光柱。你可以把这个光柱想象成为一个屏幕。 Now, ask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to help you to see yourself and your human story over time from their perspective, their perspective of light and truth and compassion. 现在，请阿卡西记录的高灵们、光之群友们、上师们，还有你的爱人们，协助你，帮助你去认识你自己，你所有的今生的经历，正如他们所看到的你那样。慈悲、爱和理解来看待你。 To ask them to help you to identify in a general way some of the important lifetime when you begin to realize that you are indeed a being of love and light. 让他们帮助你看到在你生生世世的体验当中都有很多的爱伴随在你。 Throughout your soul's journey as human, you have had many moments of strong awareness of the truth of who you are and why you are here. Maybe you can catch a glimpse of a few of them. 借助那样的觉知，你不断地看到自己的内在的生命实相。 Very good. Now let's go deeper, asking them to help get a sense of this lifetime within the scope of all your lifetimes. A sense of this lifetime as pivotal and central.To all your incarnations. 现在你可以请求阿卡丽记录帮助你全新的认识与今生的体验。你已经经过了许多个前世，来到了这一生。记录帮助你看到你是带着你以往生生世世的体验来到了今天，已经走过了很远的一段路，接下来你又有哪些体验是要去完成的？你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就在今生就在这个当下，你带着所有的体验成为了今天的你，也要带着这些体验进入所有未来的经历。 Now it's possible that you will have some images.It is more likely, however, that you will have just a felt sense of the self at the center point of all your lifetime. 这一生对你实在是太重要了。你带着所有的经历，成为今天的你。自己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当下的这个你。 Ask in the record.To become more aware of what is significant about this lifetime for you. Wha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opportunities being presented to you in this lifetime? 现在就请高我们、光之成就们 导师们还有你的爱人们来协助你，让你去看到你今生还有什么重要的生命体验要去完成。这一生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拿到，你能够拿到什么样的理论完成你这一世的灵魂使命。 Them to help you to gain some clarity abou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your personal human journey at this time and the whole of human awakening. 也请阿卡丽记录帮助你看到你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体验是如何在支持着人类集体意识的 前进的步伐。你在做出什么样的贡献给到你身边的其他人。 Now, with their loving guidance, ask them to help you to identify something about your human self that is especially lovable. 请阿卡丽记录来帮助你看到身上有哪些特别可爱的地方，有哪些宝贵的人格的特性。 Now as you take your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pillar of light, it naturally dissolves. invite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to give you an idea or a message to give you guidance and strength for this particular class. 现在也可以请高龄们、光子群友们、上师们，还有你的爱人们，给到你某一个信息，或者是某一个指引，来支持你完成我们这个课程中所有的体验。 So for now, let's leave this day, bringing our attention back to the room, and together, let's close the record. 现在，你可以慢慢的把你的意识带回来，睁开你的眼睛，然后我们一起关闭阿卡西记录。谢光之成就。 所有上师们和爱人们那里上飞，我也感谢阿卡西记录 慈悲，我也感谢阿卡西记录的高龄们，是他们指引我进入光中，看见他们所看见的实相。我也感谢光之灵为我带来所有的智慧和疗愈。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关闭，感谢。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关闭，感谢。 All right, so you might want to make a few notes for yourself. 现在呢，我们给到大家有时间，让你们做一些记录，有关刚才的这个冥想，或者是有关你个人的一些体验。 So, this would be a wonderful time to hear from a student.Who had a particularly meaningful experience in their records right now? 现在呢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我们可以邀请一两位的家人来分享一下刚才的这个体验，这个练习啊。啊，后面那位同学先举手。 啊，谢谢老师。我是刚才进入这个冥想，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特别困。我今天下午吧就有点困，然后我也，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困还是在海西里的一个状态，反正就是心里面就特别困。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画面，是我那个前男友。他哄我的那个画面，就是他吵架了就哄我，就一下就出现那个画面。 I was sleeping first during my vision, but then later I got myself settled in there and I saw an image. 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刚。 It's my boyfriend, Comfort, Comfort. 然后啊，因为我俩刚分手嘛，我当时有个头脑的反应，我在想是不是我头脑想的。 And actually, I just parted company with my boyfriend. I thought maybe it's just me missing her or whatever. 然后我就停了一下，然后但是看到的画面还是关于我们两个人在海边的嘛，都是我们两个人的。 But then I saw some other pictures with me and my boyfriend walking, you know, on the beach. It's just the two of us. 但是就是整个过程特别的困，然后老师就指引说，在前面有一个光柱，可以想象大屏幕。然后我在大屏幕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画面，是我和一个男生，完了有两个孩子。 你看到你和一个男生，这个男生还是你的男朋友吗？ 对，我自己还确认了一下，应该是他。 Then you ask a huge screen, right, on computer, and I saw another image with me and a man with two kids, and I tried to confirm. I think that man was my boyfriend. 在整个过程就困得就简直好像就是躺着睡了。 I was so sleepy, I almost fell asleep. 然后这时候老师就说那个前面的那个光柱忽然消失了，然后我就感觉我打了个嗝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整个人特别清醒，就结束了。 You asked us to finish the meditation with the pillar belonging.I'm also fully awakened. It's the end of the meditation. It's like I was joking out of my meditation. So what's significant about this experience for you? 好，那你觉得刚才这个体验呢，给你带来了什么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收获呢？ 收获，我就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现在一个想要的状态。 Maybe it's just a image.Telling me about some thing that I want to have, some state in my life that I want to be in. 而且我一直以为可能是头脑想的，但是我刚才静下来，我觉得，就是还是在阿卡西记录里的一个自然呈现。 At first I thought it's just my mind at work, you know.But now I felt that it all happened automatically in the Akashic record. 虽然我平时就是对这个是有一些担心的。 对什么有些担心？ 就我们俩的关系。 But I had some worries, some concerns about our relationship. Okay, good. So it sounds like this was reassuring to you. 那听起来是阿卡西记录想要给你某种的确认，是吗？ 是。 Yes. Okay, good. I'm glad to hear that. Thank you. 我很开心听到这个分享，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 Thank you.今天的那个刚刚的那个静心的过程很特殊，但是呢，感受也是很深。就是以往的每一次静心，整个的过程我都是很清晰的记住了。今天呢，只是记住了身体和能量的一些流动，除此以外，任何的在中间出现的画面和对话，等我出来以后就完全一片空白的记不住了。 It was a very special meditation because in the past.I can remember almost everything about what happened in the meditation, but for this one we just did, I had a very little memory remaining of whatever happened in the meditation, other than some sensations left there in my body. I had a very little memory of what happened. 感觉就好像做了一场梦，梦醒了之后就是记不住内容了，但是过程中很清晰的知道自己是醒的，清醒有意识的。 It's like during meditation I was fully conscious, but then after meditation I forgot almost everything. So it would b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and it would be wise to go into your records later and ask why that happened. 这听起来是很有意思，那你可以做一个尝试，就是再次的去打开你的阿卡丽记录，然后问一下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还有分享故事。 还有什么？ 然后呢，对，出来以后我在想发生什么了，为什么好像什么都没记住。 So, 你在冥想之后。 让我说完。就是为什么什么都没记住，然后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儿。 就是说我过去可能是一个非常头脑思考的人，然后这个整个冥想过程中它是让我完全空掉了，一切都特别好，出来以后也很舒服。 I realized, well, I'm a person that uses my mind a lot. So, and it was, I was intentionally put to such a state so that my mind will be not that active when meditation. I feel that's what happened. First, I felt very good after the meditation. Yeah.因为不清楚这种状态是不是对，所以想分享一下。 So I'm not sure if this is normal experience. So I just want to check with you, if this is normal. I want you to go into your records later and ask about this. Is it normal? Sure, it happens. But I think it's most important that you discover what's significant for you in a particular way rather than me just telling you in a general way. 那这个这样的发生呢也是正常的，但是我更鼓励你去打开你自己的阿卡记录，找到是属于你的那个部分的信息，因为那个才是对你个人有意义的。我不愿意告诉你一个一般的原则这种现象是怎么，而是希望你在阿卡西自己的阿卡西里面找到跟你个人有关的一些信息。 谢谢。Do you have a quick share? Thank you. Thank you. Quick. 我特别开 心。因为我是初级过来的，就前两天加初级，然后我在初级的时候几乎没任何收获。 Because I've had a very little experience in the basic workshop last year. 然后我一进冥想我就要睡，一出来我就特精神。 In the practitioner workshop, you know, it's like I fell asleep right after getting into a meditation. And then I woke up. Open the record. Right. 然后这一刻我特别大的一个收获。然后刚开始进入冥想的时候，就是我感受那个能量特别强，然后我的身体都忍不住要抖。 And this time I had a very powerful experience. Right after the meditation started, I felt that.My body was shaking. 然后当那个画面出现的时候，我看到我的一些前世，最重要的是我看到我今世的所有跟我过往的每一个关键点的所有的人物都一一的往上冒出来，所有的人的历历往上冒，不管是小时候还是到现在。 And I saw lots of images. All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significant to my life in this life will appear one after another. 然后我就面向他们，我感受到了他们哪怕这个当中有一些是伤害过我的人，但是我就面向他们，我感受到他们每一个人都一个心轮都会有一个大大的爱传向给我。 Some of the people that appear are those people who have hurt me, have hurt my feelings. But when I look at them again, I felt a strong energy of love standing out from their heart towards me. 然后当老师说到让高龄人帮助我们看到未来的使命的时候，我就跟高龄说，我说我不想再体验这些了，我只想体验光和爱。 And when you ask us, you know, to look forward, to look at our future experiences from the point where we are, I told the Lord the record, well,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the only thing I want to experience is love and light. 对，然后当我说完以后，我看到那景象就是我用我自身我的身体就发出那个光和爱，然后去疗愈别人。 Then later I saw myself becoming love, becoming a pillar of love, healing other people that are wrong that in my life. 我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开怀大笑，我就对着他们每个人都特别开心，就这样很开心的样子，就是对跟他们每个人在一起。 And I saw myself smiling.To everyone around me, very happy. 然后就一个英文名字张敏就冒出来了。 Sunny. And then an English name、yeah. Sunny appeared. 对，然后高林说：“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英文名吗？这就是你的。 ”Then the Lord told me, "Don't you want an English name all the time? You know? And so now it's that's an English name for you." Yes. 好开心，然后。 All right. 非常好。 对，然后我又问他要一个，我说那天给我一个中文名吧。 Then I didn't stop there. I asked for another Chinese name. 不过出现两个字不是很清晰，但我想说的是，因为我在那个就是初级结束之后的那个三天的休息过程当中，有两天我是陷入了深深的黑暗的当中，就是我那两天非常难熬，然后我差点我就觉得我要死了算了，不想活了那种。 And but I do want to tell you this. And during the 2 days after, for the 2 days after the practitioner workshop, I felt very frustrated and depressed. I felt, oh, I'm almost losing my desire to live. 因为那两天就是我过往所有的模式啊，自我否定啊、怀疑啊等等，批判自己，就是把我拉向很深的深渊。 Because I, you know, those previous patterns in my life, like unworthiness, self-abandonment, and self-judgment, were really dragging me to a very low point. Yeah. 然后我就，但是我挺过来了。 But I survived. I survived. 我还给那个 Mark 说，我说我没被整死，我活过来了。 And I told Mark, it's great that I didn't die, I survived all these experiences. 所以我觉得我刚才那个冥想是我对之前的一个整合，我特别特别开心。 So I felt this passive meditation we just did was a very deep integration of all the experiences in the past in a visual workshop. 对，是。 是的， 谢谢，太有意思了，谢谢。 This is very inspiring to hear how those patterns were alive and haunting you or chasing you around, but you said no, thank you, and you kept going in the direction of your good.And that is a sign of spiritual maturity to say no thank you to the old ideas and yes to the new ideas. 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经历了初阶的工作坊之后有那么两天的时间陷入身心的低谷，但是你的内心仍然没有放弃，你留了下来，因为你正在找回你的力量，对那些以往生命中不需要的模式和体验，你说了不，这就是其实就是你在做的。你说了一个不，然后你留下来参加这个终结，那么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下午的冥想并为之有一个如此大的触动。 谢谢， 谢谢， 谢谢。Today, I want to. This is all for today. Mark will talk about the homework, but there is one special addition to the homework. I want to tell you myself. 那今天的课程呢，就停留在这里。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布置今天的功课，大家可以拿出你的手册12面。 So the special homework is do not give anyone unsolicited advice until we come back to class tomorrow. 好，大家看到啊，这个第12面就是我们晚间的功课部分啊，第一天的功课都列举在这里，大家可以回去仔细的看今天晚上的功课，要完整的看啊，从晚间功课分为两个部分，这里要认真的去阅读，然后我们会做一点补充啊，大家去到个人功课的这一部分，然后看这个部分的倒数第二行，复习为别人阅读阿卡丽记录的阶段，这里指的阶段呢，刚刚上过初级的同学可能记忆就比较新鲜一点，就是指的经历和故事，这是第一个阶段，是吧？我现在主要是帮老学员来复习一下这一部分。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就是故事和经历。第 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原因，没错啊。你们刚刚上过初级班的学员没有忘记吧？啊。第三个阶段就是灵魂层面的实相。好，第一个阶段故事和经历，第二个阶段就是原因和状况，第三个阶段是灵魂层面的实相。那你可以把这三个阶段称之为一个完整的阿卡西疗愈的三个层次啊，说三个阶段或者三个层次都可以。丽娜老师会在这个课程上把它称之为阶段，有时候会把它称之为三个层次啊。简单的帮大家回顾一下，第一个故事和经历，就是邀请你的个案讲述一下他来找你做阅读需要帮助的那个问题是什么。比如说我最近在工作上或者说在家庭中遇到一个某个问题，这个就是他的故事和经历，请他去描述一下。在这个部分，你作为阅读师呢，只需要做一件事情，专心的去聆听，同时呢要对你作为阅读师的状态保持一个高度的觉知。觉知什么呢？不要在你的心里升起对个案任何的行为言语的一种评判。你不能边听这个个案讲他的问题，然后边在那里想，哇，这个人真是很蠢啊，怎么会这么傻呢？啊，这个是在这个第一部分你要做的，就是只是聆听，带着高度的觉知去聆听。同时可以做一件事情，其实对方跟你讲故事和经历的时候，有什么不清晰的部分，你可以去追问对方，使这个阅读的过程变得流畅，好像是一个对话在展开一样。啊，这是第一个阶段的部分。我们在这里帮大家做一个回顾哈，因为今天晚上就要完成这样的一个功课啊。第二呢，就是原因和状况。那你在你跟对方对话的过程当中，就要了解收集相关的信息，就是比如说如果他跟他老板的关系，你就要去搜索更多的信息，追加提问。这是第二个阶段，把这个问题的具体的事情层面的原因和状况搞清楚。比如说他，举个例子来讲，他跟他老板关系一直很紧张，那你可以邀请对方是什么样的原因和状况导致你们今天的关系很紧张。所以这是这一部分。然后到第三层面，就是灵魂层面的实相，这是阿卡西记录的疗愈发生的重要的阶段。我们讲的疗愈就是发生在这个第三层面，就是帮助对方去看到这个部分他的这样一个问题是怎么样支持他去看到他内在超越的完美的生命实相。这个过程，这个事情，这个人事物的发生是如何支持他的灵性成长的这个问题。所以这里大家要注意的，不是去看外在的某个人、某个相关的人，不是去看这个老板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为什么要对你这个个案如此的苛刻，这个不是有效的问题。你要去看，要问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是怎样帮助你的个案完成对他生命实相的一个认知的。第三阶段就是疗愈发生的阶段，那个转化发生的阶段。其实因为大家都是初阶的，都是中阶的学员，所以这三个阶段呢，我们丽娜老师这一次可能就 第一天就不跟大家着重的讲，但是要求大家开始用这个阶段这个程式去做一个完整的阿卡丽基督的阅读。注意终结的起点就是不一样的，你们以往很多的学员的阅读可能就是接到一个问题直接就去看，直接就问，到最后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哪个阶段，反正这个个案时间到了也就结束了，是不是这样？你们并没有带着觉知去走完这三个阶段的，极少有同学，就是你们做过很多个案的同学，可能都没有带着一个觉知去完成了走完这三个阶段的啊。所以今天晚上呢，这个功课就是要大家去练习啊，按照这个三个阶段去走啊。那么当然就你要邀请你的就个人的部分，就要找到一个问题，你要去加拿大一些去探索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团体的功课的部分啊，也是这样的。我们你看，在团体的工作部分，在第二段，在你为同伴阅读的时候，留意这三个阶段是如何进行和展开的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课程期间练习就不是随机的了，就不是在那里好像是就是乱撞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随意的去读了，就是一定要大家训练自己按照这三个阶段去走。所以个人功课除了前面复习今天的课堂笔记，回顾今天的课堂，你最大今天收获是什么，最后就是要问打开自己的打开记录，去探索一个你生命现阶段的一个问题，要完整的按照这三个阶段走，然后再去找到一位同伴互相交换作业，同样带着那个问题进来，进入阿卡丽记录，留意这三个阶段怎么展开的。好，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功课，个人部分、团体的部分都要带着问题进入啊。然后呢，金娜老师刚才说有一个特别的提醒给到大家，注意你在给同伴做阅读的时候，不要在对方没有邀请你的情况下，给到对方一些你觉得对方需要的建议。这个部分也请大家去留意，一定是要带着一定要训练自己的觉知，什么是来自于阿卡丽记录高龄们想要借助你作为管道给到对方的引导，什么是你觉得哇，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很棒的一个主意，我就给到对方啊。这个，所以呢，在对方没有要求你给到具体的建议的时候，你就不要给对方任何的建议。这样大家有没有不清晰的部分，有关今天晚上功课的部分？ 没有。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堂就。